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02集，一巴掌。两厢沉默，徐瑶光没说话，他拿起兜里的手机给乔生打电话。 我没有秦冉电话，你让他来后台一趟。 秦宇一直站着没说什么，徐耀光让外面的人进来询问监控。这时候宁晴跟教导主任也赶到了后台。 月儿， 宁晴快速地走过来。 你的小提琴怎么了？ 秦宇不想多说，很累地侧过身体，不想跟宁晴多说话，也没有说是秦冉。他不确定，以现在钱少跟秦冉的关联，要是知道是秦冉，宁晴会不会维护他呢？他只是淡淡的开口。 被人蓄意用刀片割了。 宁晴气得胸口起伏，他直接转身对教导主任开口道。 丁主任，你们学校怎会有如此品行恶劣的学生？请你务必找出这件事的罪魁祸首。 丁主任看了一眼小提琴的琴弦，确实是有人用力气割的。秦宇是林家人，这件事宁晴也在场，是肯定要好好处理的。他皱了皱眉，看向徐瑶光。 徐同学，监控有没有人去查呀？ 已经让人去了。 徐瑶光从思绪里回过神来，轻声开口。丁主任点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但言语动作上对徐瑶光都挺忌讳的。只是这种时候，宁晴跟秦宇都没有发现。秦宇节目就在林思然他们后面一个。秦宇刚出大礼堂的门没多久，就接到了乔生的电话。他小提琴琴弦被人割了。秦冉挑了挑眉，找个树荫站了会儿，挺意外的笑道。没想到还有人能看出他的真面目啊。 哼，谁知道，不过他现在怀疑是你。 说到这儿，乔生顿了顿，他显然不知道徐瑶光在想什么。纵使徐瑶光喜欢秦宇，却也不会不知道秦冉是什么人吧。他认为是我。 嗯，谁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秦宇要在后台跟你对质。哎，对了，你当时跟谁在一起，找他一起来。 乔生知道这件事要不给查清了，以秦宇的本事还真能在秦冉身上泼个脏水。秦冉捏了捏眉心，把手中的鸭舌帽扣在头上，拿出手机又给程俊打了个电话。秦冉估算了一下时间，他看着大礼堂的位置，对着电话说， 你多等我十分钟，我有点其他的事儿。 路口挂着大众牌子的黑色汽车中，程俊掐断了电话，把手机扔到一边的座位上，余光看了一下时间，5:10。另一只手搭在膝盖上，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敲着。陆兆颖从副驾驶上侧过头，笑道：“ 俊言，秦小然怎么了？ 他有点事，让我们多等一会儿。” 陈俊的手支在车窗上，懒洋洋地开口。 行吧。 陆兆颖点点头，他拿出手机给前队打电话。 那我们就等着吧。 驾驶座上的程木没有说话。能同时让京城的两位也等着，除了秦冉，还真找不出来第二个人了。这边乔生在门口等着秦冉，他考虑着来回地走着，等秦冉过来立马站定，似乎觉得自己挺没用的，垂着脑袋丧气地开口。 冉姐。 嗯，我们先进去再说。 秦冉拍拍他的肩膀，叹气又笑了笑，说道，没事儿。看他的状态似乎还不错，乔生松了半口气，但精神并没有完全放松。秦冉跟乔生一起进了化妆室，化妆室里闲杂人等被丁主任遣散了，只留下几个领导还有徐瑶光跟秦宇这些人。秦冉跟乔生推门进来，化妆室里大部分的目光都看过来， 宁晴也下意识的抬眸，一眼就看到秦冉跟乔生。他目光在乔生脸上停留了一会儿，然后落在秦冉身上，十分疑惑。 冉冉，你怎么来了？ 秦宇一向很注重自己身边人的关系，学校里除了乔生跟徐瑶光，没有人知道秦冉是他的姐姐，更没有人知道慕莹是自己的表妹。站在秦宇身边的娃娃脸一看到秦冉就气愤开口： 秦冉，你为什么要割了雨儿的小提琴琴弦？ 高中总是分派的，娃娃脸就是正宗的秦宇党。秦宇对这些人一直挺大方的，各种限量版口红香水从来不吝啬，以至于娃娃脸这些人都以秦宇为首。此时秦宇被人害成这样，娃娃脸自然站出来当秦宇的一杆枪，指哪打哪。秦宇因为在学校表演上丢脸，脸色一直不好，听到声音他猛地转头看向秦冉，目光里明明灭灭满是愤恨。宁晴也听到了娃娃脸的声音，他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，愣愣地看着秦冉。 冉冉，你割了雨儿的琴弦？ 语气虽然是问句，但表情似乎是信了。这间化妆室里的人不知道微博那件事跟秦冉有关，宁晴却是知道的。他看着秦冉，唇角抿了抿。秦冉捏了捏手指，指尖一片冰凉。化妆室里有教导主任，还有几位老师。他取下头上的帽子。他并不理会宁晴，十分礼貌地朝丁主任等人开口： 我没有那么无聊，我记得走廊有监控不是吗？查一下的事情。 他语调十分平稳，不愤怒也不惊慌，不急不缓地开口，跟他以往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差别。一只手还拿着鸭舌帽，精致的眉眼肆意依旧。 秦冉，你恨我我认了，可你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动手？看我被全校师生嘲笑开心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？ 秦宇的眼睛一片血红，手指颤抖着，他走到秦冉面前，几乎想也没想的，几乎是带着愤恨的朝他扇了一巴掌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